不是每秒都要撑，把责任放一旁，今晚不用再什么都自己扛了，你可以先退一步，不用每件事都立刻接住，立刻处理，立刻搞定，先让自己从紧绷的责任里松下来。今晚不用再扛着速度、效率和结果，不用再把所有的事情抓在手上，好像一放就会出事。先把那份一直往前顶的责任感放掉一点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静下来，责任先放一旁，身体就能慢慢回到平衡里。Thank you. Thank you.